北京时间的下午5: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准时播出啊，应该不准时了，差了6分钟，为您播出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清瑞，非常高兴今天第一天能够来青年广播直播。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对，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个易直播，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通过易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同样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最重要的是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 这个刚刚清瑞姐有没有看到咱们开场的，除了开场一段视频之外，又给大家播放了一段新的视频，一段素颜 啊，对，非常熟悉的旋律哈，但这个画面不太熟悉， 画风有没有很诡异？ 有的，有的， 而且它整体的这个旋律啊，它的那个词作词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编曲都跟原唱许嵩 不太一样， 差了有108000里，我怕放完这段之后许嵩的粉丝会打我。 对，会吗？ 那是差不多，我估计应该会。今天呢，982活力榜呢，跟大家盘点一个格外好玩的，当然可能您会在耳机里边听到的东西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不太悦耳， 对，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当然看到的还是非常好玩的。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鬼畜。 那么这个鬼畜啊，它是一种搞怪视频类型的这个称呼哈，它以这个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 BGM 的节奏，鬼一样的抽搐来达到这个洗脑或者喜感的效果。那么所谓的 BGM 呢，就是背景音乐。 对，这个背景音乐就是刚刚咱们在那段视频里边它后边那段歌，再加上现在大家听到的背景里边这段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音乐都可以，或者是通过这个鬼畜，或者是通过这个视频的剪辑，用频率极高的重复画面或者是声音组合成一段节奏配合音画同步率极高的一类视频。反正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视频跟你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视频完全不一样。 没错。那么说到这个视频哈，那么它是，那就不得不说到这个音麦的，它是一种这个使用素材中的乐器对所选的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进行演奏的一种视频的形式。 对，这个所以说呢，这个鬼畜呢，它就是用一段碎片化的素材剪辑而成的洗脑音乐。就是今天会在节目中出现大量的洗脑音乐，如果各位准备好了的话，抓紧拿出你们的手机，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然后打开易直播的直播画面，看看这两个在话筒背后的人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段鬼畜视频到底是个什么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洗脑的程度。 应该说是非常有娱乐精神哈。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 那么因为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这个短片画面不停的重复编调，都会让您有不一样的体验。 这个而且还会有一些急促凌厉而又带有强烈节奏感的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带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观看之后让人无法自拔， 没错， 达到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境界，完全陷入到洗脑的境界，并且产生莫名的愉悦感。姐，我问你个问题，之前有看过鬼畜吗？ 看过，好像。 什么类 型的？ 江南皮革厂。一段风靡全国的这个，算是一段配音吧？ 对，算是一段配音，应该算是一个音频啊。 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我大一军训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懵了，当时就没听，原来没听过这种风格的 音乐 音频，对， 音频或者音乐， 没错。 在第一次听到之后，然后脑子里边有没有一直在回想整个江南皮革厂就是倒闭了这些话语？ 也就听了30多遍吧， 也就听了30多遍，那个腿抖的也就把地板砸出个缝。 没错，没错，还是很洗脑的。 对，这个而且在内地 B 站啊，就是跟我们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合作的一个网站 ，B 站上也是首个建立鬼畜分区的弹幕网站，就是它已经把整个的这个鬼畜的东西，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鬼畜它的官方解释，也可能带一点个人的解释，反正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鬼畜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以防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敲黑板再跟大家说一遍，这个鬼畜呢，就是用碎片化的素材剪辑而成的洗脑音乐，基于旋律传递出一种娱乐精神。 大佐老师给大家画重点了， 画重点了。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鬼畜视频。那么这种比较奇怪一点的东西啊，可能一般都来自日本。那么下面就有，那么这个视频呢，它就是来自于日本麦当劳形象广告的这么一个视频。 对， 那么在这个最后呢，麦当劳叔叔猜不透的发语词和手势，因为太莫名其妙呢，也是在日本的这个影片的这个发布网站上掀起了一股旋风哈。 对，大概啊，因为这段视频我为什么没给大家找出来播放，因为它的画风实在是太诡异了， 怕你们接受不了。 对，因为我是昨天晚上才发现这个，就是网上慢慢的找嘛，扩散去找这个资料，我才发现有这么一个第一个鬼畜视频，然后就点开，哎，一看麦当劳叔叔，应该不会太可怕吧，就是给人一种本身就是很好玩的麦当劳嘛，对吧？然后点开之后那个画风，我的天哪，简直就是一个扭曲的麦叔叔，然后他会做着不同就类似于这样的动作，就这样，然后 还有好多小朋友 不能用语言形容你知道吗，而且他的那个背景音乐极其的魔幻，导致我昨天在12点钟放的时候一直以为一直感觉背后有人在用他的眼睛盯着我。 那你还能睡得着吗？晚上 就很可怕。我看到这个一直播平台上这个哇咔咔的小可爱说哈哈哈，大佐换搭档了。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啊， 对对对对，这个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比较火的鬼畜啊，还有求大佐混眼熟啊，就是想一看这个就是想要票的你们啊。啊，一定要认真的多听节目，才有更多有机会得到票啊！ 才有票，对对对。 还有叫大佐老师的，谢谢各位。咱们接着来聊这个第一个鬼畜视频啊，这个刚刚说到了，在日本的发布网站上掀起了一阵旋风。当时这个日本麦当劳公司呢，推出一系列的麦当劳叔叔的小秘密的广告，里面有这个麦叔叔的头发为什么是红的呀，叔叔的鞋子有多长啊，麦当劳叔叔会讲话吗等等。其中有一条广告的内容则是麦当劳叔叔带着一群小朋友大喊蓝蓝路，最后一个小朋友问蓝蓝路是什么，然后广告就结束了。 那么蓝蓝路是什么呀，到底 蓝蓝路是什么，这个 解答片哈， 究竟是什么啊，这个观众还是不明白，于是在这个日本率先而起，无数用蓝蓝路系列广告为素材编辑而成的鬼畜影片不断的出现在他们网站上，蓝蓝路也是成为众多鬼畜的素材之一，麦当劳叔叔也被戏称为蓝蓝路教的教主。虽然这个到现在还没给大家解释蓝蓝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网络上也没有解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往前再追溯好多年的历史，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 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万恶之源吧。 对，这个鬼畜为什么会洗脑，最开始的就是这个蓝蓝路教的教主， 没错， 麦当劳叔叔万恶之源， 他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啊，好像 他已经不重要了。 对， 就反正他就是个开头。对，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非常厉害的鬼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才是鬼畜。 好， 哎，我这个鬼畜的视频好像没有导进来，先给大家看一段，其他的另外的一个洗脑的神曲。今天妈妈不在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鬼畜。 来听听。 有没有被刚刚那个这一对父子所 shock 到？ 有。 其实刚刚那段视频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鬼畜视频，真正意义上的鬼畜视频呢，就是那种无限制的动作的循环。因为一会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会给大家放一段更可怕、更加洗脑的一段鬼畜视频，被称为这个 B 站的镇站之宝，已经被我搬到节目中来了。刚刚那段视频呢，应该是在美国的一对父子，然后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这个老爹就拿起了长号，然后儿子就在旁边。用那个烤箱，用那个烤箱，两个人就打出了这个节奏。 所以叫今天妈妈不在家。 对，今天妈妈不在家，这个爷俩就在家里疯了起来，嗨了起来。要不咱们俩在现场来一段？ 来试试。 来试试，我来那个长号。 那我就来那烤箱啊。 试一下啊，试一下。 来， 大家可以看看到底像不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那个视频导出来了吗？ 是这算了，不给大家看那种更洗脑的视频了。这个一直播上哇咔咔的小可爱说只可意会，对，今天的节目只可意会。如果大家不看我们直播的话，单纯听声音，你只会了解到它的一些历史啊，它的含义啊，这个鬼畜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但是你要观看直播的话，那就可以言传了。 对，就可以看到诡异的画风。 这个王论论老师啊，王论论老师说大佐老师人气怎么那么高啊，互相高，都很高啊，都很高啊。还有这个凯家的小鱼说每天5点钟开始听广播，还有这个小孩配合的也是很无奈的，说刚刚那一段父子配合的非常的无奈。 对，其实他爸爸可能更喜欢。 对，他爸爸可能是觉得哎呀，今天老婆不在家， 终于不在家了， 这么开心，拉着儿子一块玩吧。 对对， 没想到他儿子那么 那么不配合， 那么 也算是配合哈。 对，这个说到鬼畜呢，可能大家通过我们开篇的那段视频里边，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身影。你比如说，最开篇的我找的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大骂王朗的一段片段， 没错。 然后也正是因为这段片段，就是有一个原版的视频被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广为的流传，就给它变成了很多鬼畜的素材啊。然后有一天在节目里边，应该是在大本营快乐大本营里边，找到了唐国强老师。就是诸葛亮的扮演者，找到唐国强老师，然后他自己也说我在 B 站上我最火，鬼畜哪哪都是我。 就可见这些演员啊、明星啊之类对于这个鬼畜视频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排斥啊，也觉得挺好玩的。 对，而且在这个鬼畜当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动漫人物啊、网络人物啊，而且这些人物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人物，都有一个统称叫做鬼畜全明星，跟这个 NBA 全明星赛是一个道理。 没错， 也有鬼畜全明星，比如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微信表情包里边那个金馆长， 对对， 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那个金馆长大笑，金馆长大笑那个视频，对，然后还有这个，当时我记得在这个《琅琊榜》火了之后，然后胡歌也是把自己的一段这个《琅琊榜》看剧指南第二篇亲自给他改成了鬼畜的视频， 然后这个《极限挑战》里面哈，我们看起来比较板正的这个阎王孙红雷，男神，他也耐不住寂寞，转发了这个高呼红星大法好的这个一星 style。 对，而且这段鬼畜的视频就是明星之间互相转发的鬼畜视频呢，也是引来了六万的转发。就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在 B 站上看这样一段搞笑的视频，当然几十万啊几百万都是很正常的，大家就为了图一乐嘛， 没错。 但是明星之间这种互黑，而且后来小猪罗志祥也是亲自把自己的一段在极限挑战上的视频做成了鬼畜，自己还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去供大家欣赏。 对，自黑。 嗯，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明星他们的鬼畜最开始应该是一个叫 葛平。 嗯，说到葛平这个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嗯，他 有印象吗，姐？ 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啊，我们经常看的《蓝猫淘气三千问》，他是男主角的配音演员， 就是蓝猫的配音。 对，蓝猫的配音。 我估计现在说到《蓝猫淘气三千问》，可能很多00后的孩子们，或者是 不知道 05后啊，10后啊。10后 咱们老了 可能没太看过这部剧，就是蓝猫淘气三千问。我记得当时小时候应该是，而且那阵还没有网络点播什么之类的， 没错， 你只能每天晚上5点或者是6点，应该是大风车吧， 对，大风车应该是， 在大风车上就是每天守着电视就等着看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然后真的还会是蓝猫红兔还有一老鼠，是吗？ 对，老鼠， 好像 他老好像老跟着那个蓝猫， 对，然后就会在节目当中提出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 问题，对，然后给小朋友们 对解答 十万个为什么似的， 十万个为什么，蓝猫淘气三千问，而且、 嗯、 而且我当时还就是特别喜欢，应该是在幼儿园或者是上小学的时候、 嗯、 特别喜欢蓝猫，然后他会他不是有那个周边产品，咱们现在叫周边产品、 嗯、 那个时候就是蓝猫的服装， 童款吗、 对对对，蓝猫童款，对 对对对， 老乡啊。才发现的，就是一些蓝猫的周边，然后就会穿上整个的蓝猫的，而且那阵还有蓝猫的专卖店， 哦， 就是那种 有书包，我记得好像 对书包、铅笔、橡皮、转笔刀、衣服、裤子什么，这都不算了，还有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只要你能想到的小朋友们能用到的东西，它都会在蓝猫的那个商店里面去，都会有的。但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它的这个系列的周边了。 大家追星，大佐是追蓝猫， 对对，追蓝猫，对。对，咱们接着说来这个鬼畜啊，为什么把这个葛平老师放在第一个要把它搬出的板块呢？因为也正是因为葛平老师、他在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的一段推广的视频当中，说了很多很多比较夸张的话、然后又很多很多夸张的动作，才让鬼畜的也不能说第一个吧，就是最早的那一波素材才流行了起来， 没错。 大家先来通过一段视频来观赏一下葛平老师的原版视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谁吗？对了，我就是为蓝猫配音的演员葛平。今天呢，我特别的要向秦皇岛市的小朋友们、石家庄市的小朋友们，还有河南安阳的小朋友们问声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002年10月份来到了秦皇岛、石家庄，为小朋友们做现场的表演。在这次活动中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当时我们在石家庄表演的时候，我说：“小朋友们，谁愿意跟我蓝猫学一句配音呢？”只听见下面有一个：“我来。”这时候我一看，小朋友们人群当中钻出来一个光头，哇，他全身穿的都是我们蓝猫品牌的衣服，特别显眼。我一把就把他抱了起来，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吴克。”“你今年多大啦？”他说：“他5岁。”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我，抱着我呀，非要学我配音。我说：“好好好好好，别着急啊。”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是超威蓝猫。”他也跟着我学了一句，学得非常像。回到长沙以后啊，我们马上就收到了小吴克还有他爸爸给我们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蓝猫淘气三千问为全国的小朋友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因为在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当中，不仅我们得到了娱乐，同时也得到了知识。可以说从小吴克的这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小朋友其实都是非常喜欢我们蓝猫淘气三千问的。这就叫看蓝猫学蓝猫，我有知识我自豪。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还有你们父母亲的期望的，我们会把我们的蓝猫淘气三千问做得越来越精彩。 我特别高兴的看到人群中有一个小朋友露出了一个，哦，不对，哇， 大光头， 一个光头。 对，真的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就可以解释通好多好多现在网上流行的用语、嗯、比如说光头吴克， 嗯， 就是在这里边出了，因为我之前一直不知道光头吴克到底是从哪儿的，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弹幕里边来回在刷光头吴克，就是、嗯、有一个光头出来的时候就跟这部剧一点关系没有的时候，然后上面就刷光头吴克光头吴克，就这些过去了， 也不知道光头强是不是， 这 光头强也是光头吴克。对，我看这个、oh. 反正就是光头的嘛，这个一直播上、嗯、有好多的小伙伴们跟我们说，还有七侠传啊，智慧树、红果果、绿泡泡啊，智慧树下智慧果 哦，都会演这个蓝猫淘气三千，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还有说童年的感觉，刚刚有人说没看懂，没看懂，一会儿给你放一段这个葛平老师的鬼畜，你们 就 会 懂 了。 这段视频呢是讲解他在某次蓝猫的活动当中发生的故事， 嗯， 然后也是因为这段视频当中的声音和表情非常的夸张而富有力量，成为鬼畜的素材。 应该说葛平他对用自己的声音进行二次创作的作品应该说是很宽容的态度，他也没生气、嗯、然后他在见面会的时候呢也是尽量满足小朋友们包括小朋友的家长们的 对对对对 要求，也赢得了这个网友们的尊重和爱戴，于是就有人提出把他尊称为 葛叔、嗯 嗯、 而且这个葛平老师他的音频呢也是得到了本人的授权进行录制， 嗯， 由于他的超高的人气，有这个葛平老师出现的视频的弹幕，经常可以看到第一歌者的评论。 没错， 他到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歌者呢？也是同样通过一段视频来欣赏一下我们的第一歌者， 来听听。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还记得我是谁吗？对了。我就是为蓝猫配音的演员葛平。 小朋友，你们还好吗？你们还记得蓝猫吗？ 1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我是清瑞，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该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鬼畜啊。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大左老师带领大家回顾了一下鬼畜的历史，还有第一段鬼畜，还有这个作为应该不能说是明星吧，作为这个配音 演员、 配音演员的鬼畜素材的第一人葛明老师的两段视频，刚刚大家欣赏到的，就是听出来的，可能大家没看视频的话，会听出一种费玉清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就是有费玉清的感觉。 对，刚刚那首呢，就是来自于葛平老师的《红尘客栈》。 嗯，刚才我还想，这三个娃娃，能看到吧？应该大家，就是应该换成蓝猫， 蓝猫淘气，然后旁边写个三千问， 对对对， 是吗？不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可能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 消失 太远了， 淡出。对， 而且也算是个童年的记忆吧， 没错。 咱们接着来聊这个鬼畜。既然说到这个鬼畜，现在在这个 B 站上，因为我是经常会去逛这个哔哩哔哩的，然后会在这个网站上看到好多好多好玩的视频。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它上面五六百万的点击量的视频，基本上都是鬼畜类的视频。 那咋这么火呢？鬼畜 这么火呢？鬼畜，而且有网友说，在这个 B 站上，它不是有好多好多的分区嘛？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分区 ，B 站上只有两个分区，一个叫做鬼畜素材区，另外一个叫鬼畜区。就是其他类所有的视频我都可以给你做成鬼畜，就是变成鬼畜素材区了。 对，就世界上只有两种视频，鬼畜视频和 鬼畜素材视频， 没错。 非常可以。那么这个鬼畜它为什么这么火，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它为什么这么火。 我觉得可能比较洗脑吧， 第一个是洗脑， 洗脑，然后好玩， 好玩， 好玩，然后可能这也是一个卖点，我觉着。 差不多，就是跟其他的视频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就像跟那种咱们平常看到的视频有很格格不入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看视频不是为了学到什么东西，就是为了觉得好玩。对对 对。 对，太累了嘛，平常。 对，然后就看看这些视频，开心开心，而且会在看这种鬼畜的视频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我个人会在这种看鬼畜视频当中会得到一种自由感的释放和解脱， 这种快感。 对对，没那么严重嘛。就是反正我昨天在找这些素材的时候，我真的是笑趴下的，然后给他慢慢的找一个那么找，真的没有很长时间没这么开心过了。如果大家感觉最近生活压力比较大的话，可以打开网站去上面搜索这个鬼畜的视频啊，大家自己去找一些那些绿色健康的鬼畜视频来让自己开心开心，乐呵乐呵啊。 对对对。这个鬼畜视频呢，可能就觉得它可能是一种比较通俗的一种感觉哈。而且这个资源也比较容易的获得，就是刚才大佐说的所有的歌恨不得都能够，所有的视频都能够做成 鬼畜视频，都能够变成鬼畜视频。 那刚才就像这种哈娱乐还有洗脑的这种方式，应该说是想不火都有点难哈。 对，这种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点，这个鬼畜视频为什么这么火？这个 娱乐至死 加洗脑，娱乐至死的年代嘛，对吧？大家都为了开心，毕竟在日常工作当中，生活压力那么大，点开一个，哎，这么好玩，跟之前看到的视频还不一样，然后就一个看下去了。这个就是我的完整的体现。 对，就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我知道这种视频什么，但是不知道就叫鬼畜视频。 现在最开始 就不知道这个叫鬼畜 啊， 就是知道啊挺好玩的那种视频， 就是来回一个动作，咔咔咔 咔 咔 咔，对对 对， 没错， 一样一样的。对，然后另外第二种为什么呢现在这么火，这个就跟 money 有关了啊。另外第二种呢，它已经鬼畜视频已经变成了一种营销的手段，就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洗脑神曲一样，消费者听到音乐就能联想到这个品牌，通篇没记住一句话，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应该是第四期的中国好声音，或者叫现在的那个中国新歌，是叫 新歌声， 新歌声， 中国好声音好歌声 中国好歌声对，反正就是那个节目， 对对 对, 对 大家都知道是那个节目。他在上面有一个广告叫就是那个二手车的广告， 上 通天王宝强啊， 对 啊，这个黄渤呀、孙红雷啊、他们都在这个广告上， 对 火了一把。然后不知道大家真的有没有记住这个二手车的广告， 别的都记不住， 得 记住这个。 对，这就是鬼畜在广告中的一种营销的手段，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让大家去洗脑，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来要上我这个网站，就是那个动作一遍一遍的，大家看那个明星们呢、黄渤呀、孙红雷啊，一遍一遍做这个动作，你们才能记住这个网站嘛。 然后还有一个广告不得不说，就是短 短， 对。对，大左街的头型很适合做这个广告。 咚，对，当年这个 成龙， 对，成龙的接了应该是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吧，然后也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咚这个词儿， 对对对， 就不知道有没有进入到字典当中，反正现在打这个字的时候，真的会出直接出这个字儿，咚， 对对对对对， 也变成了一种。也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一种时尚吧。 对，应该是全国哈，秒杀了全国观众， 对， 听众， 对。而且说到这个成龙当年的这个咚，也是被做成了不少的鬼畜视频，也是把成龙大哥变成了这个全民鬼畜全明星中的一员， 一个代言， 对，一个代言咚。而且说到这个鬼畜的营销方式，不得不说的就是接下来这位小米的总裁董事长雷军先生，也是雷老板的这首成名曲帮助小米五的这个销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首成名曲到底是什么，咱们来一起听一下。 听听 Are you OK? Are you OK?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ndian Mifan? How are you? Are you OK? 真的是听完这个歌吗？看完这视频之后吧， 看完这段视频， 对这个 Are you OK? 对，真的是印象太深了。 对，而且 洗脑洗脑。 而且这种旋律应该是，反正我之前是在应该是这个音乐软件的一次日推当中，他给我推出了这首歌，就听了一遍。然后之后我就去找他的这个原版的歌， 雷老板， 对，雷老板的 Are You OK? 现在已经完全火爆了整个网络。 说是好像这几年里，雷军他陆续的是推出了很多这个单曲啊， 对，还有这个死机之歌，死机之歌也是雷老板那首歌。 但是这首刚才给大家放的这首，应该说是 他的成名曲， 对，无法超越也算是。 对，而且这个有人说，有人评价这段视频，就是听了根本停不下来，然后笑哭了。也有人说这个没觉得怎么样啊，也就听了30来遍吧。 对，就比较喜感啊，这种东西。 而且这段视频呢，它最厉害的一段，就是因为它的极高度的符合鬼畜的特点，高频的重复，而且这个就是它中间的嘴型还有整个的音频音调，就是整个他就把这首歌放到了鬼畜当中去，这是做的非常厉害也非常精湛的一点， 所以才达到了这个洗脑的效果。 对， 而且更奇特的是这段视频的这个原始素材，也就是雷军的印度发布会的演讲，他是因为语法的错误，口音生硬而遭到了嘲笑。 Are you OK? 但是所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人啊，应该都不会嘲笑我们雷老板哈， 对， 因为很多人都说太萌了，说雷布斯的首张单曲大火了。 而且人家完全没用自己发行任何专辑跟单曲就吸引了广大网友的眼球，就火了一把。然后从此呢，这个雷军雷老板就从这个小米公司的 CEO 变成了当红的鬼畜歌手雷军。 没错，那应该说这不光是一个搞笑视频哈，那么就是这样的一段鬼畜，让小米也让雷老板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个小米五进入了这个公众的视线，然后让这个小米五也是让很多人去选购，可能很多人选购不是冲着小米五， 对， 是冲着 这冲着雷老板这个火，因为现在现在这个微博上的关注度，大家可以要是如果比较好奇的话，可以真的去看一看，关注小米的人数远远没有比关注雷军雷老板的人数多。就是大家都是冲着这个雷老板去的。 于是哈，这个官方小米的官方微博为了多点粉丝哈，他也转发了这一段视频。 对，这个不仅说这个路转粉了，路转粉就不用说了，还有很多的人是黑转粉， 黑转粉 就冲着这段视频去的。 不说小米了， 对，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营销方式，达到通过网络运营来达到另外一种非常高超的营销方式的一种手段。而且这个有很多的，比起很多公众人物的偶像包袱，就是不是咱们今天节目里边说的这些就是鬼畜的明星啊，在这个雷军看中了网友的传播能力，顺水推舟，在这个元宵节那天，应该是2015年的元宵节，好像是在元宵节，他就到这个 B 站为即将上线的小米五造势。 那么对于雷军他上 B 站的这事儿啊，网友们的反应是很激烈的。很多网友啊就对此觉得特别的惊讶，好多人都说这是雷老板亲自来上面送素材来了，就是刚才大佐说的嘛， 来一段新素材。 对对对，新的， 对， 鬼畜素材。 对，而且这个有业内人士则表示呢，小米五发布会在即，雷军这是在为他的宣传助势。点开视频链接，你会发现小米和 B 站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所以说，越来越能看出来，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营销手段啊。 而且这个对于小米它本身自己而言呢，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毕竟是这个国产的手机品牌，他们要推广自己的手机，了解自己的受众人群，懂得运营网络，然后这一场鬼畜毫无疑问是一场性价比超高的二次传播。 据了解啊，在这个小米五发布会的当天啊，用户通过 B 站看这个发布会的直播，就会有机会抽取小米五手机以及小米移动电源等等奖品。不过我们不是做广告啊，我们就是来客观的说一下这个事儿， 盘点一下这个事儿， 盘点。 而且在这个发布会当天的这个抽奖奖品的数量，由用户的围观量来表示。大家伙自己想一想啊，假如说你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段看到了雷老板的这段 Are you OK? 然后你突然得知这个 B 站在跟小米进行合作，然后在那天的发布会当天，他会推出这样一个 抽奖 的活动，你就不为了这个奖品，我就为了在上面看一眼雷老板的现场演绎，也是会点 进去围观一下， 也是会围观一下， 没错没错， 这也就造成了他的这种营销的方式，营销的手段了。 对，也应该说是。如果说哈，第一次的这个鬼畜是意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说小米和雷老板都算是抓住每一次鬼畜机会的人。 对，这个也算是早期 早期的这段鬼畜算是这个支持小米的情怀，是为了支持国产。 嗯， 然后另外现在大家每一次买这个小米手机，我相信啊，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是冲着这个小米的这种营销鬼畜的方式去的。 对对对，那我们虽然可能有的听众观众不买小米五，但是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雷老板接下来的鬼畜视频哈， 期待一下雷老板的鬼畜视频啊！不知道雷老板有没有听我们节目？ 要打我们 啊！这个当然，刚刚说了那么多关于鬼畜好的事情， 嗯， 也有很多。既然有好的，肯定就有坏的嘛。 嗯， 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说，我不太喜欢鬼畜，我认为鬼畜太低俗了，而且它没有任何的视频的意义在里边。你没通过这段视频告诉我任何东西，也没让我从中得到点什么。 嗯，就比如好，就像。我恍然大悟，大佐刚才说的让大家多挑绿色健康的鬼畜视频来看，就是为这儿做铺垫。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毕竟是网络嘛，它是一个没太受管控的一个 平台 一个空间，肯定上面会有很多不太好的东西来让大家看。这个时候就需要广大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自主辨别能力了，去选择那些好玩的、优秀的、健康的鬼畜视频。因为我知道一个做鬼畜视频的 UP 主，他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手动脱轨，就是大家对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今天最后做那个视频，我做这个视频就花了2个小时，一个6分钟的视频。大家想一想，他们做鬼畜的视频，他要把每一个嘴型都对上， 对， 每一句音轨都给他调对， 对， 而且 还有一次次重复， 对，而且还有一次次的重复。你 对， 我昨天就听了一晚上，我现在整个脑子都是混乱的状态。 对， 你想一想， 天天 他们天天做。 对， 就是鬼畜算是一个非常精品的文化，应该算不上吧， 新兴的一种 潮流的方式吧。 对， 这个不管对于鬼畜的这个想法跟理解是怎么样的，反正你点开这个视频能让你笑一笑的，那种不好笑的东西咱们就把它关上，点开这个视频你能让它好笑的，感觉自己好玩的，能从当中找到一种解脱的，就是像咱们 满足感， 对，咱们刚刚节目里边说那种满足感的， 感 我就看一看，这也就足够了。 对，咱家长就是别让孩子观看蓝猫淘气三千问了，也给他看点大佐老师说的绿色的、健康的鬼畜视频。 不是，咱们要不重复这个东西吧，大家可能还蒙在鼓里，要是越重复这个东西，大家就越想那些不绿色的、不健康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就不能说了 啊！这个一直播平台上，这个哇咔咔的小可爱说娱乐方式，对，它也就像现在这个，比如说玩游戏也好啊，打牌也好啊， 王者荣耀 出去就王者荣耀也好啊，看鬼畜视频、刷刷 B 站，它其实就是一种娱乐方式。 对，娱乐方式。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推出今天的榜单内容。今天的榜单是我这个真的是一针一针的剪出来的，呕心沥血剪出来的，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看看。 大家好，今天的酒吧活力榜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呢，就是鬼畜。说到鬼畜呢，先给大家做一段科普，敲黑板啊。鬼畜其实是一种搞怪视频的类型，它以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 BGM 的节奏，鬼一样的抽出来，达到洗脑或者是喜感的效果。所谓的 BGM 呢，那就是背景音乐，或者通过视频的剪辑，用频率极高的重复画面组合而成的一段节奏配合、音画同步率极高的一类视频。说到这类音 model 啊，那就是使用素材中的乐器对所选的 BGM 进行演奏的视频形式。所以说鬼畜就是用碎片化的素材剪辑而成的洗脑音乐，基于韵律传递出一种娱乐精神，大量的短片画面不停的重复变调，甚至加上变化的画面的颜色，配合一些急促凌厉又强烈节奏感的音乐，观看后让人不能自拔，完全陷入。 洗脑的鬼畜音乐 都没 突然停到、 就是、 怎么突然停掉了， 幸亏我们没有离开。 对，这个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一段我精心演绎的这个鬼畜视频，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 半截还没了 由于我们这个播放平台可能出了一点点小事故，就停在了这儿。 只可意会吗？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到明天节目里一样，再给大家重新洗一遍脑啊。今天呢，我们就口头来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好， 这个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说了说这个鬼畜的它的历史、它的由来跟来源。这个鬼畜呢，它是由日文直译而来，原意呢就是我要向这个摸这个这话怎么说呢？我突然不知道这话怎么说。 就是不停的重复，不停的这个，不管是音频重复还是视频重复还是动作的重复哈，通过重复然后来给大家洗脑， 对， 这么一种视频， 达到一种这个精神娱乐的效果，而且它其实就是一种搞怪视频的类型，以高速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 BGM 节奏鬼一样的抽搐来达到洗脑和这个喜感的效果。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到了明星们对于鬼畜视频并不是很排斥、他们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鬼畜视频。 对，而且就像成龙之前应该是在接受一个网络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还把之前做那个广告咣咣 我们也说了 对对对， 就很多自黑啊。 对，还说到了这个之前蓝猫淘气三千问的配音演员，他的 CV 葛平老师，他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的声音授权给这些制作鬼畜的 UP 主们，让大家对把自己的声音奉献出去，让大家更多的喜欢鬼畜的人们来欣赏这个鬼畜的。 这也说到了，就是鬼畜之所以火，除了娱乐的特性之外，它还有一种营销手段的特性。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所谈到的一些关于鬼畜的历史，还有它的为什么火，它的一些营销手段。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通过一段强有力的鬼畜，这首歌名叫做《鬼畜创造奇迹》，来让大家领略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鬼畜。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听到的是我们的音乐小酒馆，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个最后的强有力的鬼畜还没完事呢， 最后 先不要再见 哦。 Oh, my man.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咱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 拜 拜。